即是大约100万户的家庭享有零电费。发言人表示，社会在聚焦撑企业、纾民困的同时，仍需加强珍惜资源，包括节能省电，以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改善本地的空气质素，保护环境和市民健康。路透社报道，健康情况备受关注的北韩领袖金正恩相信并非病情危重。路透社是引述中国共产党负责联络国际关系的部门一名官员作出相关的报道，该部门是中共内主要与北韩沟通的部门。韩联社就引述南韩政府多名官员报道，指金正恩健康有问题的消息并不属实，目前掌握不到北韩有任何可以推测金正恩健康出问题的异常动静。又提到金正恩不久之前曾经公开露面，在今个月11日主持召开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已发展为一道冷锋，并为该区带来多云有雨的天气，预料该冷锋会在明天早上横过珠江口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84点，跌442点，总成交金额98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6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3.2，跌5.4；中国生物制药10.98，跌9；阿里巴巴204元，跌1.8；中国平安77.9，跌1元；盈富基金24.1，跌5；FIE 南方恒指7.84，升3；F 三星原油期3.38，跌4.9；中芯国际14.92，跌6.6；小米集团10.02，跌3.2；友邦保险70.7，跌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14，瑞士法郎7.99，澳元4.895，加元5.464。新西兰元4.649，欧元8.4013，每百日元兑港元7.21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27。日经平均指数报19280点，跌388点。港金现价报1561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37美元，卖出16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的。港岛路面方面，南区的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烧烤场嗰段咧，现时交通较为挤塞噶。龙尾就过咗深水湾道门牌72号噶。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烧烤场嗰段咧，现时交通较为挤塞。九龙方面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一带咧，现时多车。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咁啊，观塘绕道下边即系桥底下边嘅海滨道，西行去旺角方向，近住航天科技中心嗰段咧，都系多车噶。新界方面咧，屯门嘅龙门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浩船街嗰段咧，现时亦都系塞车嘅。龙尾就去到屯门公众骑术学校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

星期二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 等不到某天你着粉纱，我已似流星坠下，不算一双手拍胶，都不只有眼巴巴。 先问你的有来自 Robin and Kenny 新的派台歌，作品的名称叫做《红白》。人好得意嘅，永远通常都系啲人离开咗，先至意识到啊，原来佢喺我心目中有呢一个重量嘅。 朋友已走过安静寂的你，佢背到凌晨还未足够，用尽心机拉我手。在我颈背后，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说到终于饮醉酒，情侣会走，刚失恋的你哭过眼泪，前来自首，寂寞因此牵我手。 少少嘅时候，你嘅体验会更加多嘅。今日有陈辉阳加埋女声合唱呢个版本嘅《人来人往》。 接受到你身边嘅人系会来来去去噶啦，可能就系时候代表你能够放低你嘅执着啊。 决定了，从此不再想你了。也许时间到累了，才能下定决心。相信努力就好了，直到梦都做完了。一年之前，你我走远，别爱。 香港的这位独立的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郑雅儿。新加坡的台作品《别爱我》，有时放开她不是为了她好，而是对自己好，因为可以放过你自己。 They don't know how to stay above.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表示，香港警方根据事实和证据，依法拘捕黎智英、李柱铭、李卓人、梁国雄等15名犯罪嫌疑人，是维护香港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正常执法行动，港澳办坚决支持。港澳办表示，美英政府和一些政客对此异常关注，急不可待，说三道四，妄加评论，再次暴露美英势力为香港一些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的政治图谋，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港澳办强调，将会继续坚定不移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支持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国务院港澳办点名批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蓄意违背誓言，严重滥权行为，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港澳办在网站发文表示，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在郭荣亨和其他反对派议员故意拖延之下，延后6个月，15次会议仍未完成。港澳办表示，郭荣亨解释这个是为了阻止通过国歌法等的法案，质疑对方禁敌视国歌法，反对在香港使用国家象征，是否真认同一国原则，是否真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批评他伙同反对派议员的种种行为，蓄意违背誓言，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立法会议员如果违背誓言，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消息透露，入境处处长曾国卫提前5个月离开纪律部队，加入问责班子，接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至于聂德权将会平调，接替罗志光出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据了解，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都预料会离任。至于副入境处长欧家宏，好大机会作升为处长。连串的人事变动，相信日内最快日内公布。56岁的曾国卫服务入境处33年，他上个月亲自带领武汉和日本横滨的包机行动，率团到当地协助滞留港人返港。聂德权1986年加入公务员的行列，2017年加入现届的政府问责班子。近日有关中联办在基本法下的角色和定位引起争议，政府几小时之内3次出新闻稿，一度表示中联办是根据基本法第22条成立，政府之后删走基本法第22条的字眼。聂德权最终为引起混乱，在社交网站致歉。澳门连续第13日并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的输入个案，亦都无社区的传播现象，再多2名患者出院，总出院人数24人，仍然有21名的患者住院。另外，之前在澳门出院的5名非澳门居民曾经申请豁免医疗费，但因为在出院2个月之后仍未提交所需的经济证明，当局已正式否决申请，并会按既定的程序追收住院费。澳门政府在抗疫期间为居民提供的口罩保障计划，在过去9期共售卖5250万个口罩，第10轮的供应明天开始售卖。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23点，跌511点，总成交金额95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6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01.6跌7元， 中国生物制药10.96跌9.2，阿里巴巴203.8跌2元，中国平安17.65跌1.25，盈富基金24.05跌5.5，FIE 南方恒指7.89升3.5，F 三星原油期3.37跌5，中芯国际14.84跌7.4，小米集团10.02跌3.2，友邦保险70.4跌1.75。美元兑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7，瑞士法郎0.971，加元1.42，人民币7.088。英镑兑美元1.242，欧元兑美元1.084，澳元兑美元0.631，新西兰元兑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280点，跌388点。港金现价报15,68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7美元，卖出1,69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噶，龙尾排队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商贸区那边伟业街介乎开源道回旋处至到考明街呢一段啦，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噶。观塘绕道近住啟德消防局落去九龙湾之路咧，系车多缓慢，龙尾咧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咧，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呢一段咧系车多，龙尾蝴蝶谷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門的龍門路去龍鼓灘方向接近浩船街這一段是車多繁忙的，龍尾排到去屯門公眾騎術學校。最後提一提大家，在舊清水灣道去平石村方向，由於要做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彩雲商場對出的部分行車線是封閉了的，駕駛人士只可以使用慢線，駕駛朋友經過時請小心和忍讓。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哋呼吸，但系阻唔到我哋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哋一时，但系阻唔到我哋一世。相信自己呢十几年嘅努力，足以应付到嚟紧嘅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哋喺嚟紧嘅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3:30之后的骚动音乐，先问你的有这队乐队啊，来自香港的独立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 The Hurts。 每一个年代的广东歌可能都有少少自己的特色，喜欢探讨的主题，有时候喜欢探讨的是爱情这个题材。之前可能都有些探讨我们的社会环境，关于我们的社区建设。来到这个年代，好多的歌都是讲紧究竟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的人呢？ 能说请制定立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成雷璀璨总只剩一声愁。 上网可能你会睇到好多嘅论调咧，即系我系觉得，好似大家都期望所有人系同自己百分之百系完全一样嘅，选择要一样，信念要一样。如果唔系咧，你就唔系同路人啦。呢首歌可能要探讨嘅主题有少少类近嘅。你可以选择要发达，你可能想选择过一啲纸醉金迷嘅生活，但系当我选择要平凡一啲，睇下日落啊，陪下自己珍惜嘅人啊，呢一种平凡简单嘅生活又系咪错咧？你知道 Hertz 有呢首新嘅派台歌《繁星人》。首先讲到咧，其实呢一个年代好多嘅歌手都系探讨自己系一个咩人，自己想过一啲点样嘅生活嘅。呢首歌都有呢个嘅思考嘅。介绍俾你，嚟自香港一位嘅独立歌手，佢嘅名字叫做何景希。 轻轻了

隻被打破的雞蛋，一次又一次人性的災難，再潛行有素未謀面的手足，四面八方攀上這一座山峰，修補裂縫令敵人一切成空，帶住我們的語言將自己繼續前衝，嘗試過努力去改變整個人生，但我天要望等一等，我的我是一個罪人，當你知道這個世界不為人感品，臨好好反省，做失蹤人就是這麼殘忍，得而失失而再復得，一直因過意埋下伏不食粒若果抑鬱，就算這個迷失森林差不多，誰放棄這條路不屬於我，解開束縛漸漸醒覺，尋求更快樂的過， 夢無為成的顛簸，陣陣燎原的星火，縱然原來消失的感覺，长空时代力量究竟会不会成功，团结一心不要忘记初衷，无论经历多少几个秋冬，终有一天能够走出这个迷宫，烟飘花火于城中，枯叶散落远随风， 有边个不想做个小小废青，被逼挺身不息与绿魔交织，步步进击过激，全民反击发声 say no to fate， 愿你感到不适，此人说梦说到几时啊，根本冇可能会回到从前，痴心妄想望开我想，我想你同我一起打一场 硬仗， 港长期繁荣稳定。美国单日新增超过1400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至今超过42000人死亡。总统特朗普宣布会暂时停止审批移民进入美国的申请，作为抗击疫情和保护国内就业的手段。特朗普社交专页宣布这项消息，但未有进一步披露详情，也都未知他提到的行政命令是否已经完成起草。报道说，假如落实，势必受到法律挑战，也都会引发政治争拗。另外，社交媒体 Facebook 表示，将会停止在该平台上列出违反社交距离限制的活动。美国国内数以千计的民众在当地星期日示威，要求政府放宽或者取消针对疫情的封锁措施。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已发展为一道冷锋，并为该区带来多云有雨的天气。预料该冷锋会在明天早上横过珠江口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是多云，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16点，跌513点，总成交金额105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6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400.6，跌8蚊。中国生物制药10.94，跌9.4。 阿里巴巴204.6跌1.2，中国平安77.7跌1.2，盈富基金23.95跌6.5，FR2南方恒指7.91升3.7，F3星原油期3.32跌5.5，友邦保险70.05跌2.1，中芯国际14.82跌7.6，小米集团10.04跌3.0。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07，瑞士法郎7.982，澳元4.881，加元5.457，新西兰元4.635，欧元8.3921。每百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87。离经平均指数报19,280点，跌388点。港金现价报15,68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2.78美元，卖出1,69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龙尾近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都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比较多车。港岛南区香港仔大道同埋香港仔水塘道交界咧有临时工程噶，去海旁方向嘅快线有封路措施，咁现时嗰度都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咧，旧清水湾道因为有紧急维修啊，落去坪石方向近住彩云商场对开一段咧，净系得慢线可以通车，咁而家就去西贡方向就比较多车嘅。旧清水湾道因为有啲紧急维修。落去坪石村方向近住彩云商场对开一段咧，只有慢线可以通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观塘嗰边啦，咁观塘绕道旺角咧，之前考明街一带咧就比较塞车噶，而家去旺角方向系九龙货仓一带就比较繁忙，冇之前咁塞车。新界方面，屯門的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蝴蝶灣公園那段就比較多車的。安全車速報告有城門隧道落車，愉景新城去屯門。最後衛生署提醒你，預防癌症要記住四個原則，就是不煙不酒，每日吃最少五份蔬果，還有做多些的體能活動，這樣就可以減低患癌的風險了。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會。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蚊三个好靓啊！埋嚟睇下拣下啦，阿姐你拣成个钟拣老公咩？ 并唔系拣老公先要认真拣嘅，正所谓只要有得拣，都要用心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刘善儀、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前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Kitty 呢排个个留喺屋企都肥晒，点解你又冇事嘅？ 莫莉，呢排我学紧一项新嘅运动啊！你睇我一身嘅造型。 哇！你咪板仔 Kitty？ 冇错啦，今个星期嘅有种女汉子，我揾到滑板运动员陆俊彦教我踩板啊！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啦！ 我第一次见咁嘅年龄先至去学踩板啫，加油啊！ oh, oh, oh.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而呢个时候，阿琼有咩介绍啊？ 好伤心啊！果然不错，我哋之所料啊， 系咩啊？ 就是台灣金曲獎要延期啦。 哦， 我之前都講過嘅，係啦，因為就話睇個疫情嘅發展，即係佢不嬲係六月尾， 本身 係 六月尾 會做，咁即係都 還啦， 係啦，機會都甚微啦。於是乎，其實喺早兩日啦，文化部就宣布咗啦，就係今年咧就會暫時啦係延期去到十月先舉行。 OK， 咁咧，咁其實本來咧六月舉行咧，佢應該四月尾到啦，或者四月頭啦，其實佢就應該要公布入圍名單噶啦，因為佢都會有最後五強噶嘛，咁啊，咁因為延期嘅關係咧，所以入圍名單都係七月中先公布。 點解會咁得意咧？因為我以為都已經決定曬啲人噶啦。 我都唔知點解。 係咯， 我同埋我到依家為止，我未知今年嘅評審團係個組成係點樣。 哦， 即以前係會公布，但我今年我都冇留意到呢件事。係， 咁啊，等七月嘅時候先知啦。 係啦，咁啊，即好，佢话暂时系延到十月份， 咁大家都希望到时， 系 啦，全球都冇事啦， 因为佢小巨蛋成万人， 系， 佢就话已经即系因为 系啦，即、sure、 系、就是、大家知道香港个限聚令系四个人啊嘛， 系、 咁台湾松少少嘅，咁佢就话咧系室内咧系超过一百人以上，室外咧超过五百人以上咧都系唔建议举行嘅，咁。一萬人嘅小巨蛋，大家死一條心把啦咁樣啦。咁、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其實喺台灣金曲獎舉行之前咧，其實台灣呢幾年都會有一個非常之精彩嗰個系列嘅節目嘅，就叫做金曲國際音樂節。咁、其實佢係我覺得佢冇限制於表演，佢正常有講座，有一啲工作坊， 嗯、 有一啲輔導班。跟住當然亦都有一啲 mini concert 輔導班， 係啦，嗰啲係輔導咩呢？輔導你想寫歌， 哦， 佢會有一啲金曲入圍嘅作曲人啊，或者編曲人啊， 幾得意， 係啊，去教你做呢一件事，有啲直情係會喺大學邊擺個 talk 去做啦，工作坊可能就係兩代唔同嘅填詞人或者係即係各個音樂行業嘅一啲嘅工作人員嘅一個啲對談啊，係做得非常之好，即係佢希望可能嗰個季度啊，成、個台灣都飄逸住金曲嘅氣氛咯。 同埋真係有種你 keep 住會發掘一啲新嘅 talent 或者鼓勵你去創作嘅一種嘅感覺啊嘛。 係啦，咁 就唔係糖水滾糖漁嘅一種傳播嘅方法。 哇！你呢個講得真係非常之好啊！ 即係嗱，方譬如你知而家馮允琪同埋周耀輝咁，佢哋今年繼續都有做緊一個咁樣嘅workshop 嘅，咁但系佢哋今年咧就系、佢哋真系邀请啲行内人同之间，大家可能互相好似一个 writing camp 咁样，大家去写啲新嘅作品啊，或者周耀辉佢自己嘅歌词班啊咁样，即系 keep 住都希望即系帮到一啲人，就系、是、啊你有兴趣嘅，大家睇下你大家创意 O 唔 OK 咯，有咪写咯，写多啲，然之后睇下会有机会，王乐儿都系咁样成为咗而家越嚟越多人揾佢嘅填词人啦，咁样，好事嚟嘅，我觉得 真系系发掘一啲新血液嘅一个好好嘅方法啦，咁样，咁其实头先讲到系国际音乐节。咁入面其實係會有一啲 mini concert 嘅，咁有一啲係入圍嘅一啲嘅候選單位，有啲係今年表現都真係幾好嘅，或者新人也好，樂隊也好啦，係會有啲表現嘅，同埋都真係會邀請世界其他地方嘅一啲嘅樂隊或者歌手嚟做一啲嘅互動，即係會做一啲好新奇有趣嘅搭配。咁嗰啲搭配表演，如果係即係大家覺得效果好好喎，咁樣係直情可能係出現喺金曲嘅舞台之上，係 我覺得其實真係做得好好，同埋咧即係有。聽聞咧，其實嗰、佢哋邀請咗好多日本嘅啲樂隊嚟到台灣表演啦，咁樣啦，咁直情係同台灣啲獨立樂隊有啲合作咧，係借此嘅機會咧，係令到台灣嘅樂隊嗰啲經理人發現，佢就話日本人一定會中意你呢種嘅特色嘅，於是乎將佢哋音樂帶咗去日本咯。咁、我哋呢個係一個即係 必須要講啦嚇，台灣嘅金曲，因為其實台灣你話好盛大嘅音樂頒獎禮就係呢一個，仲有文化部舉行，於是乎大家我覺得嚇，即係各個方面嘅人大家都好配合，即係無論係政府也好啊，即係樂壇本身自己也好，或者觀眾也好，即係其實呢件事都算係年度嘅盛事啦，因為台灣所謂三金啊嘛，即係金馬、金曲同埋金。 金鐘 係啦，金鐘 節 係啦，電 視節目嘅一啲嘅獎項啦， 係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今年呢件事啦，即係唉好傷心。咁今年延遲咗呢一個部分啦，反而就令到其實大家咧開始回味翻，因為其實依家本來大家以為都會有呢個入圍名單啊、剩啊咁樣，咁但係咧冇啊。咁於是乎咧，網上好多人大家都開始總結翻三十屆喺台灣樂壇發生嘅一啲嘅趨勢上嘅改變。 係。 咁於是乎，大家喺度諗緊。啊，會唔會都會影響到三十一屆咧？因為嚟緊就係31屆啦嘛，咁樣啦。咁我覺得有一啲嘅特色咧，都幾值得分享一下。唔知喺香港啱唔啱使啦？第一樣嘢就係 hip hop 抬頭。系啦，因为其实台湾去年咧，无论是新人定是他的歌王，都是唱 hip hop 同埋 rap 啊，同埋 R&B 出身的人嚟嘅。 香港唔系咯，我 觉得香港系咪都是 indie 界，即系 indie 第一独立嘅？你见好多 hip hop 嘅 artist 系 好活跃嘅。但你话而家主流都依然系好似 featuring 咯，即系我唱下歌咁，中间有个人 rap 下咯，咁样咯。即系如果以派台歌，你见好多都系噶，中间有个人 rap 下咯，就 featuring 嘅角色比较多咯。 即系好难系佢自己本身有一个好完整嘅音乐概念。 你望收咁年终收更呢一两年啦，收去派台歌有几多首 rap 噶？ 都冇，系咪？ 好 少， 真 系好少， 好少。 咁但系其实呢件事喺台湾，我觉得近几年都真系做得几好嘅。之前我哋一路介绍好多好年轻嘅 rapper 啦，咁不加埋咧，我哋之前睇一啲嘢，佢哋台湾串流平台嘅嗰啲后台嘅数据都讲啦，话其实近几年 R&B 同埋 hip hop 嗰个播放率咧系成而倍数上升嘅。 国际上面都系咁啊， 系啦，但系大家听多啲嗰啲得唔得啊？系啦，好啦，打唱多啲得唔得？ 而家香港的趨勢，我覺得反而就是那些典型的即是高 label 年代那類的慘情歌是抬頭咯。 唔係，即係呢樣嘢咧，我有 friend 同我講過，佢大家係咪覺得香港人生活唔夠慘啊？係要仲要唱得咁慘？ 可能又調翻轉就係，可能就係因為太多嗰啲係正能量歌啊，即係打氣歌啊。咁然之後你覺得就，唉，其實對於香港嚟講，我唔知啊，即係我聽嘅。哇，好舒服，好易消化，可能是一種 relief 嚟嘅。 但 係 嗰兩樣嘢對於我嚟講一樣嘅，慘情歌係慘啦，我聽嗰啲打氣歌，我都冇開心到咯。I'm so sorry。 係啦， 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呢個，我覺得都幾值得講嘅，就係歌曲嘅議題同社會議題嗰緊扣。因為去年啦，即係我覺得首先講咗蔡依林先啦，即係年度金曲係《玫瑰少年》啦，其實講嘅係性別平權啦，同埋一啲性別嘅平等嘅一啲嘅議題啦。咁呢個其實喺台灣都講咗好多年噶嘛，咁樣。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啲創作人咧。其實反而是受到關注的東西是會紅的，即是不是小眾，不是地下或者怎樣，而是真的很得到大家關注的一些作品，都是跟一些社會議題有很大的關係。 調轉，如果你說香港就是主流，即是 大公司啦，就只能夠通常都是 加油， 是啦，或者是以擦邊球的方法去到做某些作品咯。但是都話啦，即係你睇一個 view 數，其實可能很多獨立的歌手佢哋做緊就真係我直接地提及某些社會的題材或者大家的議題的時候，其實你見到個 view 數很高的，即係大家係接受啊，不過係講緊就係，我所以我有時覺得好似嗰啲大嘅公司同細嘅 artist 自己做嘅，即係細公司等等去做嘅歌，其實 係幾割裂㗎， 幾割裂㗎，即係所謂貼唔貼地咁樣嘅感覺咯。 即係有時你會覺得你好似睇緊兩個樂壇咁樣，即係一邊就係 當然背後嘅原因就係好你要抽絲剝繭，就係可能唔同嘅利益關係，大家有啲咩嘅牽绊喺中間，諸如此類咁樣啦。 係咁，佢唔係淨係諗住買呢一首㗎嘛，係啊，佢除咗諗住買呢一首之後，佢仲諗住翻大陸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样啦，系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今日咧拣呢一首咧，嗱，即系大家已经开始即系讲紧啦，即系到底边个会入围啊，会点样啦，咁样。咁其实我人生咧，我对于入围呢件事已经冇追求啦，即系唔系话我会入围冇追求，而系因为自从去年即系三十届嘅时候咧，蔡依林攞咗呢个最佳专辑同埋最佳年度金曲之外之后啦。你问我依家仲有冇好渴求啊？边个歌手得到啲咩奖啊？定我冇嗰个。 好，哎呀，希望佢入围啦，冇嗰样嘢嘅。但系如果你真系要我拣，同埋即系算系今年专辑嘅心头好啊吓，即系今日呢一首，即系都真系再一次想同大家讲翻嘅呢一位台湾嘅创作女歌手，佢个名叫做余佩珍，系今日拣嚟呢一首作品就系佢人生第一张专辑啦，所以佢应该系会入围新人奖嘅，不过唔知道有冇最后即系五强啦咁样啦。作系呢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滥情歌手》。 一步步往前走，不再给自己踌躇的借口，你融化了我，在你面前我只能举起双手，也试着擦擦擦擦身而过，但你的视若无睹将我刺透，哦，于是我放慢动作撩起跳 介绍过呢首歌嘅先， 好中意 个 mood 好好，我觉得 我真系好成只碟，我都系好中意啦。咁咧嗱，首先即系又简单介绍下，以前系话剧演员出身， 系 咁然之后咧，最紧要嗰样嘢吓，佢而家已经同佢女朋友结咗婚啦。 係、哦、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女歌手佢自己所有嘢咧都好，即係好喺自己控制範圍，同埋自己隨心所欲嘅呢種性格，好中意啊！ 我谂亦都调翻转就系你喺一个地方，你能唔能够好自由同埋 去做自己， 冇恐惧地去到做自己咯。 系啊， 因为如果你已经好多包袱，你唔会做，你自己都做唔到，你点做自己的歌啫？你咪有种壳咁样样。 你真系要将自己释放喺你嘅作品当中，你嘅生活当中。即系如果你好压抑嘅话，咁咪唱啲伤心嘅情歌啦，系啦，都压抑的。 或者会好空洞咯，即系我想讲啲嘢，但我又唔系好敢好讲嘅，唔好讲得太出啦。咁你 get 到嘅咪 get 到咯，咁 get 唔到嘅就当首歌听下咯。咁 同埋 get 到就话多谢你哋嘅支持，我歌迷一定会明白我嘅咁样。 系啦，咁呢种状态就会有一种好暧昧不明嘅状态啦，咁样。 希望大家都加油做自己啦，好冇？系 啦，嗱咁啊，所以譬如头先你讲即系嘅讲即系啊，即系台湾金曲奖啦，咁佢都 review 翻即系过去三十年，即系喺台湾嘅乐坛上面嘅一啲 trend 啦，咁样。咁就都讲到头先就啊个 trend 好多都会讲翻可能当地嘅一啲风土民情嘅嘢嘅咁样。咁近排有一队乐队啦，咁然之后咧佢哋出咗一首佢哋嘅新歌啦，但系完全系呼应紧香港近排嘅疫情啦，咁样。咁然之后都唔少嘅网民咧，即系听完嘅时候个 comment 都系话，哎呀，翻嚟啦咁样， 翻嚟啦， 系啦。咁我开头听嘅时候，我都咦翻嚟咯咁样。咁我讲就系 Tonic 啦，咁就系你见到你即系早几年佢哋系偏向成熟一啲嘅，即系无论佢想玩嘅系会工整少少嘅。咁但系始终我觉得 Tonic 有一个就系你开 show 佢好反应嘅位置就系、是、啊佢哋唱一啲好贴地嘅，即系将广东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嘅。 哇！呢一首歌歌名就已经系啦， 系啦。咁佢就一路佢哋玩 Punk 嗰样嘢，同呢样嘅曲风或者呢样用字嘅方法措辞系好夹噶嘛。 系冇 错。咁最新呢首歌。就是即系讲即系哇，大家连个制度都好怕啦咁样，咁啊叫衰喺个制度。 制度啊， 系啦，咁然之后你又见到，咦，系嗰阵时嗰种嘅 Tonic 嗰种嗰阵除，系啦，咦，翻嚟咯咁样。咁呢首歌系近排我都就好几喜欢嘅作品嚟嘅。 我都系啊，同我必须要讲啲韵压得好好啊。 Tonic 啊，衰喺个制度啊。 香港呢排细菌暴。手指呢排喷酒精喷到好嗨，屋企匿埋厕纸冇晒啦，就快想出街买，喺 lift 口又唔敢揿掣落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 到而家就系连入呢咁个制度，制你可以笑我废，笑我系个自私鬼。但系我嘅底线并唔会咁轻易放低，坚持努力永不放弃 ，Let's fight！ 一样米养百样人，但你个个为自己抢口罩、抢厕纸，令我激竭力皮缩喺隔篱，就只系因为揿咗个掣，剩翻个肺，依样肺真系有排计。搭小巴、搭巴士，咪有佢飞站咯。咁似间公司，咪大脚射波，就算烧到嚟都唔会咁火警中，放低执着就让一切随风。一句讲晒唔再信个掣系讲嘅原则，无论遇到几多困难，我都坚定不屈，仿佛个世界。充满肮脏与漆黑，唯有爱与和平，填满人类嘅缺失。 衰喺个制度，花喺个废度，衰喺个制度，逼死班细路。衰喺个制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早前实施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规定酒吧停业14日。一名36岁无牌酒吧负责人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承认因财困而违反规例同无牌卖酒等三项的罪名，判监2个月。 是法例实施以来判监最重的案例。至于案中的两名酒吧职员亦因无牌卖酒判囚两星期，缓刑一以来判监最重的案例。至于案中的两名酒吧职员亦因无牌卖酒判囚两星期，缓刑一年。三人求情时表示希望法官给予机会。处理主任裁判官质疑酒吧负责人得知条例实施仍然选择违法，但被告未能回应，于是判处即时入狱两个月，涉案的啤酒和色盅全数被充公。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表示对于政府再延长14日限聚令感到失望，认为政府推出的措施应该平衡经济考虑和疫情防控，政府应该对饮食业放松限制。他认为政府撤销限制餐厅的顾客数目，不再要求最多只可以坐满半数的座位，是疫情好转时应该要做的事情，令到餐厅可以接待更多顾客，但餐厅仍需将餐台保持一点五米距离的限制，执行上仍有难度。政府宣布延长美容院等11类的处所暂停营业的措施两星期，至5月7号。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表示，延长停业的措施对业界影响大，因为本港近日只有少量确诊新型肺炎个案，业界期望能够恢复营业，又说业界应为复工做好准备，强调只要可以恢复营业，业界愿意配合政府规范营业模式的措施。叶世雄认为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对业界援助并不足够，相信可能会有美容院因为延长停业未能够挨到获发资助而要结业。他又认为因应延长停业的措施，政府应该再度向业界提供补助。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各国若要放宽各项抗疫封锁的措施，必须循序渐进。世卫说现时各地的封锁措施证明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假如太早放宽，可能导致新型肺炎感染个案宗数急速增加。要回复正常的生活，至少先要成功研发疫苗和开发出有效的疗程。世卫认为任何打算放宽封锁措施的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必须按部就班，持续监察疫情发展。新加坡和日本近日的新增确诊个案明显增加，外界忧虑爆发第二波疫情。天气方面，预测是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初时能见度颇低，气温由明天早上最高大约26度显著下降至明晚最低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南风，明天渐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天气清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周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93点，跌536点，总成交金额110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2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6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0.6跌8元，中国生物制药10.94跌9.4，阿里巴巴204.2跌1.6，中国平安77.75跌1.15，盈富基金24元跌6毫，FR2南方恒指7.91升3.7，F3星原油期3.32跌5.5，友邦保险70.15跌2元，中芯国际14.82跌7.6，小米集团10.04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7.39，瑞士法郎0.971，加元1.422，人民幣7.087，英鎊對美元1.24，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19280點，跌388點。港金现价报15650元，升150元。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前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欢迎下午四点四十一分的骚动音乐啊，来到阿琼的部分。即每次看新闻都不得不有一种的感慨。咁就系其实我哋真系被时代拣中嘅一批人啦。即系当我哋睇到咁多百年难得一遇嘅一啲嘅新闻嘅时候，即系我自己啦，最起码系会担心啊！即系唔知道呢个世界局势之后到底会点样发展呢？呢种混乱又几时会停止呢？ 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那些和尚徒有的面，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有说有笑却无人知晓，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忘公还一忘理，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真诚实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各行各业，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昼夜， 他凭借两小说一系列要求那些来自上天，他要和了群众一大堆，他们自以为最高贵，他们抓着爱这个词汇，心里是华丽的干瘪，他们决定互相面对面，都已无法稍微理解，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巴别塔庆典》，今朝有酒今朝醉，狂欢先啦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 陪 lonely lonely goodbye。 解就让步，黑白的动物别找退路，不会跳舞就不要跳舞，要爱也幸福就闭着眼一口气其他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Let's go party party 都带我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 Oh 如愿飞到中午明年变成怪物 Oh Oh Oh 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如果不服输水电和房租星期的任务是泡沫般人生是那么辛苦的都不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把心被束缚花了一年计划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麻雀蝙蝠都有骄傲都有大步 Let's go有哪一波 Oh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Oh Oh 不愿飞到中午宁愿变成怪物 Oh Oh Oh Let's go party party 有哪一波 Oh Hey lonely lonely goodbye Oh Oh 我们都有觉悟要疯狂到日出，我们天生就是派对动物， 热血到永远的五月天作品，收录在自转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歌曲名称叫做派对动物。提下你嘅，其实依家咧仲未开得 party 噶吓，都系抗疫嘅阶段嚟噶吓。 在脚边，别独占，别太慢，哪里连空气都柔软，这条路往托邦地转弯，加速狂欢，还上天。

虽然讲的是台北的故事啦，但是我觉得都挺啱摆在香港讲的。灰不灰心啊？梗是灰心啦，咁多个月啦，九个月啦，咁我上呢一路行嘅时候都越嚟越冇方向，越嚟越冇力量，但我又唔想咁样同你讲喎，有啲嘢呢係可以激发起我哋嘅新嘅力量嘅。见陌生大街有一样的脸，说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主演？就总会有啲人用一啲方法鼓励我哋嘅，例如你有冇睇金像奖嗰条预告片啊？睇完之后我有好多谂法，例如我希望有更加多好嘅电影俾我哋欣赏啦。出席我仍愿奉陪，也许某天又在哪一天，我会在这里夜里想睡。好喜欢他的声音。最后一首歌，简直有台湾女歌手坏得的这一首 Shanty， 意思是干杯。